OK，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晚上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今天的内容很短，但仍然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帮助我们自己认识他。借着今天的讨论，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看第十章。好，我们看第十章最后一个段落，继续的延续上次的讨论，就是特别是讨论21世纪现代的所谓的灵恩现象，所延伸出来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些灵恩现象是否仍然持续或者已经停止。我们今天是从中文的228页开始看。这个小段的主题是一种解释，就是怎么解释林恩在20世纪初开始特别的复兴，或者特别的兴旺，或者仍然持续在教会之中。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一段？他在这个段落228页的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中文翻译是在持续主义者内部，一个虽然重要却没有被广泛承认的解释的因素在参与其中。这句话在英文里面也是很迂回，这是我觉得典型的 Ferguson 写作的风格，有的时候会很不喜欢。他其实可以把一句话讲得很清楚，但是他就是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如果灵恩的现象是可见的、可经历的，那么真的而且是有所恢复，如今兴旺在教会之中，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OK， 所以他在这边这最后一句话就是，如果你要说它是持续，灵恩持续在教会中有或例行的有，那么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解释。基本上它意思就是这样子。可是这个是持续主义者忽略的。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他们认为可能之前所提出的就足以解释，之前所提出的是什么。大概有几个，就是教会忽视了这么多年来，这么几个世纪下来忽略了圣灵的工作。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现在的教会，现在尤其灵恩的教会信心比较大，之前的基督徒信心不够。这应该并不是一个好的合理的解释。有一点就是处在那种当下的骄傲，只要是现在的，只要是我身在的处境就是最好的，我们比较有信心，我们比较敏感于圣灵的工作，我们比较开放，而不抹灭圣灵的感动等等，因此兴旺，因此复兴，因此圣灵如今在教会中大大的工作，所以我们经历这些灵恩的现象。 Ferguson 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讲就是之前有提到，这不是一个好的解释，可能是非常主观的，属灵上面也是一种骄傲。 OK， 他反而他提出来说，如果你要说灵恩的现象仍然持续，但是 你们也应该，你们这是指持续主义者 OK， 应该也要承认你们所说的，就是你们非常强调的一个灵恩现象，就是说预言，其实不是圣经里面的预言，之前我们已经有分析了，就是按照经文的定义和经文中出现的预言，是现在教会里面灵恩教会里面所讲的预言跟圣经里面讲的预言是不一样的，所以之前有讨论他们需要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次等权威的预言可能会发生错误的预言。 Ferguson 就讲说，你们应该要承认说这个不是，其实不是所谓的 prophecy， 不是预言，但你可以说这是光照，或者你可以说这是感动，有很多主观的因素在里面，因此可能会发生错误，但你不需要把它提升到预言的这个层次，然后再说这是预言，但是 OK 我们也认知是可能会有错误的，并不是全然无误耶和华如此说的那种预言。 So Ferguson 的 point， 之前的 point 就还记得，就是说如果不是那样子呢，那你就根本就不应该说它是预言，预言就是上帝直接启示和漠视某一个人所发出的话语，这样子的话是不会有错误的。好，到目前为止，这是228页。有吗？有没有什么问题？疑心 OK 吗？我必须承认，我读到 Ferguson 有的时候读他写的东西，不只是这本书，另外一本就是最近很受欢迎的 Whole Christ， 他写作的方式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不是很欣赏我，他是我最敬爱的讲道者之一，但是他的写作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就直接讲就好了嘛，所以对不起，那是我个人有点发怨言。OK， 好，接下来他说那有另外一个现象呢，医治 healing， 那么新约显然就是有这种医治的，你要说神迹或者圣灵的恩典，那我们怎么解释现在灵恩运动里面这种医治的，你要说复兴恢复也可以，这也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你注意在那个229页中文版的最上面那几句，活生生的他是用夸胡，就是活生生的，英文是 brute fact， 就是这是一个事实啊，有医治这样的神迹或者灵恩现象出现，没有人可以否认。Okay. 他说，而且雅各书也有提到，可以为上帝的子民，长老可以为上帝的子民求医治。So， 这边再次强调，持续主义者和停止主义者，就是讲灵恩的现象，中间的差别其实不是否认上帝如今仍然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意思行神迹。但是停止主义者所不承认的 或者所坚持的是，上帝在救赎历史之中，如今已经不在有新约正典的教会里面，在例行的使用神迹奇事作为教会例行的事工。为什么？因为启示已经一次托付给我们，已经完成了关于生命敬虔救恩的这启示，已经在新约圣经里面托付给我们。那么神迹奇事的功用就是要佐证上帝的启示。如果你要说神迹奇事或灵恩的现象如今仍然在教会中工作，就表示上帝仍然持续的赐予人新的启示。但是这个是我们不成，我们或者停止主义者和持续主义者的差别。所以并不是说上帝不会行神迹，或者我们不求上帝行神迹，但是我们也认知这，我们不需要这些神迹来佐证上帝的启示了。那么接下来在中间这一段 Ferguson 是提到这些活生生的事实 brute facts， 就是很多的就讲灵恩现象如今仍然持续在教会中的人会说，可是有医治啊，这是活生生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 Ferguson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我们应该把这个和新约里面的那个医治拿来做比较。新约里面的医治是没有失败的 ，right？ 也没有那种大型的医治特会的那种现象。所以，如今灵恩教会或者灵恩派或持续灵恩持续的弟兄姐妹所坚持的这种医治，其实在新约里面是找不到的，和新约里面所谓的医治是很不一样的。对，他说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当然也期待医治，但是我们不期待那医治在主再来之前会完全来到。所以这是 Ferguson 在讲说灵恩派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过分发达的末世论。他们期待那只有在新天新地才有的那种医治，如今他们就期待要临到地上。对 OK， 关于医治这一段229的前两段，最上面那一段和中间这一段，大家有没有问题？他这边有引用一段经文，我不懂为什么他引用创世纪15:26？ 那个应该是出埃及记。 哦，出埃及记 ，OK。因为英文 英文版他引用的是创世纪15:21，然后中文是15:26，所以中文的译者已经做了一个修正，或他抄错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创世纪15是那亚伯拉罕有火柱的那段经文，所以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会。所以宜信，你可以帮我们念出埃及记15:26吗？那是什么？ 好，那他最主要是有一句话，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 哦 ,OK, 对不起，对，我都不熟悉那段经文，所以我没有想起那段经文。Yeah, 有点奇怪 ,OK。所以可以，那是出埃及记15:26。所以关于医治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混淆，就是好像我们如果持的是灵恩现象已经停止论的这样子的教会或这样子的信徒，哦，你们否认圣灵的工作，你们也否认上帝仍然可以行神迹奇事，我觉得这点是误解，是 caricature。我们不否认，我们也要不然我们干嘛要求上帝医治我们中间软弱的肢体？ Yeah. cessation 的就停止论并不表示你就变成理性主义者，但有的时候好像。好，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吗？ 还可以。 好，所以再次这边强调的是灵恩现象或所谓的这些神迹奇事，你总是要问那个目的最终是什么。最终目的是那个真正带来的医治，哇，你可能有点过分发达的末世论。如果那目的是带来新的启示，那么你的启示论可能有错误，你也就一定就是消减了新约圣经的基础，你到最后会带来一些很自我矛盾的问题。那你的这些诉求是从哪里来？是你的新的启示，还是新约圣经，还是圣经本身？对，所以如果上帝的启示已经给我们没有新的救恩了，不会再有另外一位救主他哈，那么我们应该合理的期待这些例行的灵恩现象或神迹奇事会停止。同样的原则也可以用在，这是229最后一段，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圣灵的洗。Okay? 圣灵的洗的经历，他在这边再次解释。其实你注意 Ferguson 他解释，他不否认有这些现象，包括医治，包括持续主义者说的说预言，他会说那不是预言，但是我们也可以承认有这样子的现象，但也许这是一种感动，你个人的领受或者你的光照。 OK， 我们不否认这个。这边也是他说圣灵的洗的那种感动他不否认，但是他怎么说，不是像持续派或者灵恩派的人所坚持的，是一种很特殊的某些人有的一次性所经历的东西。那种圣灵的感动是应该是每个基督徒有基督的灵在里面的，属于基督的人会经历到的这种圣灵的充满。所以那灵恩派或者持续派所强调那种圣灵的洗，那种很特殊的甚至一次性的某些人特殊的人追求到才有的那种经历， Ferguson 说不是没有那种经历，但是你要正确的解释，如果那真的是圣灵的工作，那个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而且我们可以补充，在每个基督徒的领受经历过程中也许 不一定是一样的，每个人经历的方式也不一样。OK， 这是229页。 所以 我可以说圣灵的充满在真信徒身上都是多次的发生，但是那也不一定代表全部都是情感上的充满，他也许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但是他就是一个事实，就是在属神的人身上就会有圣灵充满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对吧？ 如果我们用我们主自己的话讲说，我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如果在你的生命之中充满了上帝的话语，充满了基督的道的时候，我会认为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你就充满了圣灵。可是这是不是就表示你就然后这样很狂喜，或者一定是手一定要举一下，不一定。尤其如果按照保罗所讲的圣灵是什么，使人有次序的灵的话，那么越有圣灵充满，似乎与现在的灵恩派和持续主义者所讲的那一种圣灵的充满甚至复兴似乎是非常不一样的。 right， 有持续的灵充满你的时候，怎么会 好像有点失序，至少他们所讲的那种状况。对，但我会认为圣灵的充满是充满圣徒的整个人，那整个人是不是包括我们的情感情操？当然是，所以也会都整个人会受到，会受到在圣灵的运作之下。嗯，我自己认为圣灵的充满应该是以主观来讲，是有的时候或 in some season， 有的时候你会很确定，就是这是上帝话语特别在你的生命之中。圣灵就是提醒你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对教会所说的话，而且会采取行动 ，right？ 会导致会能够叫你听到而行道。那我觉得，在每个圣徒的经历之中都会有，有的时候我的确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比较软弱 ，right？ 我们就在属灵的光景比较低落，对，但是我自己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分享那种圣灵的充满或圣灵的经历，有的是因为在平常一般的教会，甚至不是很强调表面说我们是追求灵恩的教会，都会这样教导。尤其像我以前华神的同学，在华神和毕业之后，我觉得他们好像都陷入一种操练主义吧。那操练主义最终的目的是要有一种感受或进入一种状态，譬如说某一种祷告的方式。他会说，我建议你们可以用这种祷告方式，当然我知道要花很多时间，不见得你们每个人都有，但是我真的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怎么样祷告，然后有分别出来，在某一个环境之下排除其他的影响，你会进入一种状态，那种是一种非常奇特，我真的告诉你，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类似像这样子经过某一种的操练，进入某一种的状态。但是我会说，那种有种倾向神秘主义，或者说那种感觉，或者知识化的找到一个正确的步骤，不管你拜这个师或听那个人或者上哪一个课所学到的，或者那种祷告营那样子的，我们也可以说圣灵充满是关乎操练。怎么操练？你觉得我们心服会怎么说？ 就是用各种上帝规范的灵受恩典的方式啊，读经、祷告、团契。 Yeah, 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捷径。但是上帝，我觉得主就是他，就是旨意，就是制定你们走天路，就是忠实的使用我赐给你们的领受恩典的方式，没有其他的方式，没有捷径。你不需要去上课，你不需要去参加什么这个营那个特会，或者哪一个师母开的课，忠实的参加教会的生活，这就是过着一个有圣灵 driven by Holy Spirit，圣灵所制动的一个圣徒的活在地上的模式，没有其他的模式，说实在的。 Yeah, okay. 我会觉得很多时候啊，但是羊吃不饱就会很想去参加那些特会，就是在教导，教会的教导不够嘛，那你就大概就会想要听，去这里听啊，那里听啊，哎，反正就是这样。 我觉得也不见得啊。我觉得心服教导应该很多吧，但是人的耳朵还是会痒，所以真的是你就是忠心做你能做的。但是 I don't know， yeah， 教会的教导 的确是要忠心的教导，但是教导够了是不是就是人的耳朵就不会痒？我还蛮确定不是这样子。OK， 所以他在230页这边做一个总结，就是说这个一种解释，你要怎么解释这种活生生的灵恩现象呢？他说二十世纪的教会对灵恩现象似乎有一种某种彻底的误解，彻底的忽略吧，我会这样讲，就是忽略了你讲这些现象，然后你都说是的，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但是你没有仔细的分析，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同样的现象，你可以做出不同的结论。你没有问那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所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好，就算你说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按照圣经的启示，这些你所谓的灵恩或者神迹启示，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异能，你看圣经里面，当上帝施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医治而医治吗？甚至我们不会说是为了医治而医治。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吗？那我们会说不是。是为了要叫某一个死人复活吗？那更不是了。你就完全误解叫死人复活的这个神迹了。总是最终的目的是为要佐证上帝的工作，特别是当我们主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要佐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谁和他的工作，以及他所差派的使徒的他们的工作。这个是神迹奇事灵恩现象最终的目的。所以当你开始问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 Ferguson 在这里讲，二十世纪的教会似乎对灵恩现象，就是那些坚持灵恩派或者持续主义者，发生一个很大的诠释上面的错误，他们没有问该问的问题。对，他用的那个以弗所书四章的，那很直接的讲，上帝赐给教会的恩典。一定是透过圣灵赐给教会的恩典。那边首要讲的是什么？以弗所书四章，我们都应该还蛮熟悉。首要是教导、宣讲上帝话语，教师、牧师传福音的。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就接下来最后一段，第十章很长，我们花了四次讨论，都是讨论就是圣灵的恩赐，所以我们不是否认灵恩，我觉得改革宗教会应该要最坚持灵恩圣灵的恩赐，但什么是圣灵的恩赐？所以最后这段就讲说，如今在教会里面那个圣灵的恩赐所彰显出来的形式，最首要最制要的 primarily 是透过讲道 preaching the spirit and preaching。 使徒们他们自己也认知讲道 preaching 是他们事工的核心，不是医治，不是行神迹奇事，是宣讲上帝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把上帝的儿子和他的福音传讲出去。所以，Ferguson 用的例子是，当然使徒保罗的例子，因为使徒保罗他自己的解释和按照路加的记录，我们知道他的事工大概是最熟悉所有使徒之中最完整的记录，关于使徒保罗的侍奉。所以使徒保罗有什么？使徒保罗也行神迹奇事，但是你注意他从来没有教导人行神迹奇事，第一，第二，他也不强调自己行神迹奇事，他自己说我行神迹奇事是为了什么？证明我的使徒的身份， 然后他最后他用的是保罗在上耶路撒冷之前讲的那段话，他说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你们知道我在你们中间做了什么事，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回避不说的，他没有说凡你们中间生病的我没有一个不按手祷告抹油为他医治的，他讲的是我没有一样回避不说的，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向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OK， 这是保罗对他自己事工的诠释，讲道教导是他事工的核心，他对他的徒弟吧，邻里的儿子提摩太的嘱咐是什么？你要以说方言讲预言按手祷告为念 No， 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 Right， 你要竭力在上帝面前蒙得喜悦，怎么样蒙得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怎么样是一个上帝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传道人的功夫，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 preach。 OK，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时常有一个非常难过的心，因为我们时常会听到类似像这样子，如果一个牧师不会讲道，那他可以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一个教会其实不是关于讲道，教会应该要做很多其他的事。这个教会只说不做。我们成熟的基督徒，尤其是改革中的基督徒，读圣经的基督徒应该是可以分辨出这样子讲话是有多么大的错误和误解。如果有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讲这样的话，不是附和他们，而是应该能够挽回他们，教导他们，也认识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无知。但是这的确是我们时常听到的话语，甚至会在我们教会听到的话语。当一个教会要选他的牧者的时候，尤其是一个说自己是任性西敏信仰准则的改革宗教会，按照西敏信仰准则，一个教会的牧者 Pastor 是 Minister of Word and Sacrament， 道和圣礼的仆人或服侍者，不是其他的人，不是执事，不是很会做事的人，不是很会处理事情、摆平事情、瞧事情的人。那些人很重要，但是他们不是牧师。所以当一个教会选了一个明明知道他不会讲道，但是很会做事或者很得人心的人，不管怎么样，来做他牧师。Yeah。就像是有点像是选择一个属灵上的自杀，这教会可能会做得很大，或者事工做很多，可是不会有圣灵在中间工作，因为圣灵 Ferguson 在这边提到，在教会中最中心的事工是讲道，因为主他定义要借着这样子的事工，有圣灵制动的讲道建造他的圣徒，没有其他的方式，没有所谓的如果牧师不会讲道他可以做一些其他什么，他去做执事，他不要做牧师 OK， 他这边说230页有讲到，开始讲说什么样的讲道，讲道不是演讲，不是分享自我的经历，不是站在台上信口开河，不是骂人，不是讲自己的丰功伟业，是有圣灵制动的，是叫人能够知罪，叫人能够悔改，不是借着人的说服力，不是借着人的智慧，也不是借着人的口才。我必须承认，有一些名目的口才的确会让我个人会很佩服。看来他也没有用稿子，可以这个从主题 A 讲到主题 B， 再讲到主题 X， 然后哇，真的很厉害。但那不是讲道。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们都会遇到，就是我是受哪个名目的影响，所以我信耶稣。我自己的经历啦，是很多这样子的人，到最后你必须要问他们到底认不认识基督。他们也许很熟悉那个名目的讲道，但是如果你听他譬如说那个名目的讲道没有基督，所以你必须质疑，就是如果是听他的讲道而信耶稣人，到底信了什么样的基督。但你必须说，那的确是很骂人，听起来很痛快，然后也口才也非常的棒，东南西北什么都能说，还可以唱歌，串在中间。OK， 所以什么是有圣灵大能的讲道？他在这边讲有几个特征，有一些特征。这个是在第231页的第一二三第三段。首先，保罗对基督的位格和作为做明显的强调。这其实就是什么？位格和作为就是基督论嘛 ，right？ 要有基督论，而且要好的基督论，不是异端的基督论。保罗说：“我们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样子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是他说什么？他定了主意，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不讲 Steinway 钢琴，我不讲 Rolex bell， 我不讲哪个艺术家这个那个什么，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个人会觉得，因为你们知道讲道对我来说是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个人会觉得台湾或者听华语讲道的基督徒听太少好的讲道，以至于到最后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好的讲道。所以我总是鼓励，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应该听一些好的至少英文的讲道。如果有人听录音 ，Ferguson、Eric Alexander 这些人 ，Mark Jones 偶尔也可以。yeah， 英文好的讲道真的很多，而且你可以从线上听。但是中文，你要我建议你听，我真的说不出来。我必须说我真的说不出来。这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没有听好的讲道，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才是好的讲道。So， 有基督论，而且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他对提摩太的提醒是，他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都熟悉这段经文，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那段，但是前面那一节经文，他说知道你是从小就知道圣经的，明白圣经，这当然是指旧约圣经。这个圣经是指旧约，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wisdom unto salvation。 所以这个是你的工作，不是别的，不是幸福小组，不是人际关系，不是婚姻，是这个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如果教会没有这个，你什么，你就去开一个机构嘛，就好了。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看现在的教会里面什么英文课、儿童品性营，然后什么短宣，那些搞乱七八糟，有的没有的，到最后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怎么样叫他们得以完全？圣经，宣讲圣经，借着什么破冰游戏 ？No， 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样子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手接下来他说，在第四章，所以保罗说他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对这件事情是。讲到这件事情，他要提摩太讲到这件事情多么严重的看待这件事情，务要传道，传道那个字直接翻译是务要讲道，宣道，宣告，无论得时不顿，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并随从自己的情绪，天真好多好些师父。你可以想象提摩太接到这封信的时候 ，Yes， 我要。然后你告诉我说，是不是说，对你务要传道，但是你也要知道，人的耳朵会发痒，而且会随从自己的情欲，而且会为自己天真好些师父，从这里找个师父，从那里听个老师。到那里去上某个教授的课，但不论怎么样，这是你的责任。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熟一个牧师，他，一个礼拜之中最费他力、最应该就是他的讲道、做功课。所以那种像以前有老牧师，就是他是用夸口的语气啊，我不用花太多时间，你们花太多时间，像我的话，我就是前一天晚上准备，我就可以讲道，而且我就可以讲一篇道，哪像你们要花那么多时间。我听过那个，后来我再也没有办法很认真的看待那个牧师。我觉得会很让我自己难过，就是你真的听得出来，很多讲道人根本就没有做功课，没有花时间，连最基本的都没有做。好像现在认为你会用串珠就是会讲道了。第三个特征，他说，在这讲道里面会凸显讲道者自己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我会认为这个是比较主观，有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方式。这并不是说讲道人一天到晚要分享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华人讲道的一大弱点。我当初要读神学院的时候很挣扎，因为我的收入很高，如果去读神学院，我就你知道这一类的 Stop it 我所以是的，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听得出来，讲道的人他自己是否爱基督，是否以基督为首。一天到晚讲爱基督、爱基督、爱基督的人，但是我认为圣徒就是属于耶稣的人，最终听得出来，那个只是讲口号，还是他真的？因为他自己爱基督，所以他可以告诉人你要怎么样看到这位基督，以至于爱他， 以至于向往他，以至于思念他等等。所以保罗会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这是对哥林多人讲，又软弱又害怕又甚战惊。他对帖撒罗尼迦人讲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受辱，你们知道，而且但是我们是靠上帝开放开胆量，在大战争之中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你们。然后之后在二章十三节他说，我感谢上帝，你们听了我们所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话，但是你们没有把它当成是人的话，乃是上帝的话语。我想这是凸显人可以听得出来讲到的人是属于基督的人，他效忠的对象，他不知道别的，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期望你们也要能够有这种分辨能力，不只是在这里，是在其他地方听到的时候。在二十 OK， 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吴大哥秀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 应该是可以，可以连上。 怡心 OK 吗？ 可以， 可以。OK。Then， 231和232这边，他说这样子的讲道有一种特别的特征，就是 boldness， 中文是怎么翻译？壮胆，不害怕人，大胆的宣讲，不畏。你可以说，因为他畏惧上帝，因此他可以不怕人。这样子的讲道。或者我会补充，因为因为他畏惧上帝，知道自己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账，所以他在人的面前虽然又软弱又胆战心惊，像保罗自己讲，但是他可以放胆宣讲上帝的上帝国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道。因为我会认为，最终你是否真的相信你要向谁交账，就会决定你的讲道是否可以放胆不怕人。如果你总是要向某个人交账，你总是在乎人的，那你不可能有这种放胆不怕人的讲道。但是你一旦理解，最终你要交账的那一位是主耶稣，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放胆讲道。所以 Gordon Fee 很有趣，据我所知 Gordon Fee 是延续主义者，是讲灵恩的一位新约学者。那 Ferguson 引用他来讲讲道，也许我是错，不过我的印象是，如果我记得没错，他说在讲台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精彩的演讲，而讲道本身就是所说的内容的目标。他这个意思在就是说，已经降气，你知道降气就是讲到那种好像是一个演讲台风什么，这些都很棒，但是经文本身没有被宣讲出来，也没有人看到。所以他说 Gordon Fee 这边讲说，总是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就是一个讲到的形式或者外表，你说台风吗，或风格或个人魅力或掩盖 阻挡唯一讲道正当的目标，正当的目的，正当最终的目的，就是上帝定义要借着人的软弱，软弱的人将福音宣讲出去。而且这一定是随伴着，如果这是有效用的，一定是随伴着圣灵的大能，以至于透过这样子，这样子人与上帝的相交，在讲道之中有圣灵的工作，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羊，基督的羊听到基督的声音，透过人软弱的人所宣讲的，人的生命就得到改变。不是座谈，不是工作坊，不是机构办的什么营，这个营那个退休营。如果我们再回到讲到跟上帝赐予教会的恩赐有关系，而且是最核心，上帝赐予教会的恩赐，在这边讲到一定首要是在教会的处境下例行的，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甚至日复一日所发生的忠实的，不是每一篇讲到都很精彩，每一篇讲到都会让你落泪，但是就像任何其他的媒介，只要你忠心的使用，上帝就乐意使用我们的忠心，叫它发挥效用。华人教会，尤其北美的华人教会，有个很愚昧的特点，就是很相信一些机构的事工，那些机构也很愚昧的以为自己可以替代教会。线上灵修机构办什么线上查经，机构办的，不是教会办。 No， 你没有办法取代教会，因为讲道是在教会之中所发生的。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听，像听到好的讲道，像我个人礼拜一的时候都会听 Ferguson 或者什么人的讲道，但是那不能够取代教会的讲坛中心的，在主日的时候，主日敬拜的时候的那个中心的讲道，借此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他说讲道法是非常难教的一门课，他这边讲 homiletics 就是在神学院里面是非常难教的。我个人会同意 Carl Truman 说，那你没有办法教一个人讲道，他要不然就是有这个恩赐，要不然就是没有这个恩赐。我比较倾向这个啦，但是也有其他人有不同的意见，就是你看你什么意思，就是教你还是需要学习。他这边讲说他是非常难教，但是在真实的基督的讲道中，这仍然是真正的需要。他说他的意思应该就是你需要教导，你也需要学习，这不是你个人魅力的发挥，这不是你天生的就很有台风，这是一个，我会认为这是一个 skill， 这是一个需要操练的，就像任何其他恩典的媒介，一个，我甚至会认为这是一个 craft，你越操练你会越好，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恩赐，你再怎么操练，我会认为也没有用。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那操练的心，我也会认为你真的很认真，就表示其实你就有这个恩赐。传讲上帝的话语是基督赐予教会最核心的圣灵的恩赐，灵恩就是讲到 Ferguson 这句话最后一段的，是最核心的灵恩，是透过这个恩赐，是透过这个灵恩，上帝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他又引用以弗所书四章的那个，Okay. 所以现在教会 陷入很多的迷恋，迷恋说方言，迷恋说预言，迷恋使徒性的什么事工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就忽略了做很多的事工，扩展很多的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那最重要最核心上帝要赐予他的教会的那个事工讲道就非常的软弱，因为教会自己也忽视。 OK， 关于这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问题？如果有人听这个录音，我也可以再补充。如果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没有讲到的恩赐，我的建议是你真的不要做牧师。那对你自己和对教会都没有好处。吴大哥，秀燕姐 OK 吗？ 可以，谢谢。 怡心 OK 吗？ OK 啊、嗯、OK 啊。 OK， 好，我们已经，所以下一次就是到十一章最后一章了。有，我觉得这一章帮助我们就是很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改革宗教会应该是最灵恩的教会。yeah. 因为我们最注重那核心的上帝赐予教会的灵恩。Yeah. 好。吴大哥，你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对于每一次的学习都献上感恩。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可以透过每次的学习，可以更多的明白属灵的奥秘还有知识。我们就求你，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光照和启示，让我们就越加的来，认识你。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有更多的服侍的恩赐、可以来与你同工、来服侍你的教会，也让我们在信仰的生命上、我们就更加的改变，更蒙你的悦纳、我们也就得以越刚强壮大、可以更多的来见证、你话语的大能。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晚安。